撐閉，你請啲嘉賓上嚟做訪問，成兩個鐘嘅喎，揾鬼睇咩？ 啊，講咁短咧，冇上文冇下理，點見真章啊？彌敦道證交所， 究竟邊個係交，邊個唔係交咧？ 咁就上嚟交心交貨啦！是什么来的？它呢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构建出来的产物，过去做出来，现在做着，将来会继续做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构建出来的，所以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城寨。 喂，你平時食唔食咖喱飯嘅咧？ 誒、hey, ，我成日都食咖喱飯。 喂，咖喱飯又 cheap 又周圍都有得食，有乜好呢？ 哦，樸實無華，有多選擇，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曬香港多元化社會。 萬變不離其宗，但我想問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飯，你有冇食過？政治咖喱飯。 食過。 啊？ 食過。 知唔知道用咩整嘅咧？ 誒、hey, ，有唔同嘅分析、理論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飯。香港不會有難的。 哎，不是吃了咖喱飯你實有賺嗎？ 不是、啊、其實是政治咖喱飯吃了不用你中聯辦了。 很多人就說其實、立法會怎樣去彈劾周浩鼎都沒用的，因為過不了，這個也是一個客觀的政治現實。但是記住，我覺得個問題不在於周浩鼎、周浩鼎只是一個小丑來的，我覺得即係呢啲咁樣嘅，係將嗰個政治嘅遮羞布自己都剝埋，然後條條揈喺你面前走嚟走去嘅啫。 嗱，先講呢、這個，我成日覺得咧，如果咧坊間成日講冇用嘅、冇用嘅、冇用嘅，又跟住個結論，梗係唔好做啦，係、嘛？但係其實唔係咁嘅，我自己覺得咧，梗係冇用啦。冇用嘅意思嘅用處，如果你話係可以令到踢佢出立法會咧 ，DQ 佢啦， 咁就。如果你的定義叫做咁叫先至係有用咧，就等於爭取民主一樣，爭取真普選一樣。就話如果唔能夠一步到位咧，咁就乜都唔好做啦。嗱，唔係咁嘅，因為喺呢、這個你就算好似今次阿六八九成我哋立法會成立呢、這、一個用呢個呈請書呢個方式，即係二十人企起身， 當時就做唔到用。 PMP 即係 Power and Privilege Ordinance、引用唔到特權法， 用唔到特權法， 好多人就話冇用。我成日都話。不是的，當時調查葛輝事件都是用這個委員會舉起起身的。 是的，二十有。 因為你要記住梁振英是步步設防的話，他一定會犯錯。 嗯。 因為正正就是呢，他是一個呢，連律師信，剛才我們講過了，四封律師信講一講都要告，講一講都要告。 嗯。 你想想什麼情況，如果我是光明正大的這件事，是百毒不侵的，已經解釋了，是 no case to answer 的話呢，我使乜要咁啫？所以正正就系梁振英做嘅嘢，啱啱好同佢所讲嘅事实系啱相反，嗰、那个系佢死穴。 嗱，所以咧，嗱，用今次呢个事例咧，你睇到PMP 梁振英就失败咗，咁于是咧就用呈请书就设立呢个专责委员会，因为点解咧？立法会里面咧有28个嘅呢个嘅民主派议员，咁20个人起身就可以做到噶啦。好啦，咁先至发生今日呢件事嘛。所以千祈唔好成日覺得冇用啦，我覺得要彈劾啊周浩鼎都要做嘅，係都要做，因為點解咧？喺呢個過程喺立法會裏面咧，要睇佢點樣出醜啊，睇佢點 咪睇佢點兜啊，係啦，點兜一次就刮醒香港人一次啦。 哦，又睇下民建聯點補佢， 因為要將成個火燒向成個黨 啊。 第一、第二，要將梁振英 UGL 呢件事燒向下一屆特區政府。 嗯。 到時到後就會、那個裂隙就會出現啦。第一，民建聯會唔會切割？ 嗯， 因為周浩鼎成為負資產嗰陣時，仲要周浩鼎嘅權力來源唔係嚟自民建聯嘅話咧，亦都有可能咧民建聯係要切割。第二，我就係話 UGL 呢件事，下一屆政府敢唔敢咁樣去撳咧，去保梁振英咧？嗱，你睇下佢高度戒備嘅原因就係因為你呢個係事實上係有 case 嘅，大家都知道。好了，李寶蘭因為調查這件事而最終被迫離職、 嗯、 到現在邱春樹接手之後，本來一個星期立刻說辭，結果因為得到下屬的支持而留下、 嗯、 即是說他是已經 是不用再卸这个白韵禄的 了。 好了，现在行动处廉政公署的行动处很多人说喂不得的、啊、这个大粒麦这个、啊、谭慧珠就坐在这个防贪咨询委员会那就没得查，其实不是。大家 recall 1997年的胡仙案，当时律政司梁爱诗受被董建华指示底下呢是放生他的老友胡仙在报纸发行造假这件事、 嗯、 结果当时行动处调查的 file 是整个对了给南华早报、嗯、是南华早报爆出来、 嗯、 结果就烧到呢是动议不信任梁爱诗，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而牺牲了夏佳丽，因为当时夏佳丽硬硬被人屈着手是要反对这个 motion debate、 嗯、 不信任律政司，即是说政治事件呢当你有列缺的时候那个火就会一路烧。所以我就说只要廉政公署的行动处立案调查这件事就有突破口了。那个、突破口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下一届的特区政府当他急于提升整个政府的民望的时候，他够不够胆好像当年董建华这样硬硬将廉政公署的调查按下去。如果那个廉政专员是黎栋国的话，他亦都夠唔夠膽好似白韻禄对付李宝兰咁样去将嗰个调查撳落去呢，如果撳咗落去而引发執行部门嘅大反弹、 嗯、 我相信好多公务员好多政府纪律部队嘅人其实佢哋唔係特别 pro 民主派都唔係 pro 建制派，佢哋係 pro 个体制 专业 专业。如果呢件事明明係有 case 嘅话，你夾硬撳咗佢，如果佢哋嘅调查係原封不动喺传媒披露出嚟嘅话呢，整个下一届政府 是 包散 的，他被 FatWire 他被众新闻 是整个政府是包散的、啊、你问林郑月娥敢不敢这样做呢，我觉得他不敢，因为他犯不着这样去保梁振英，所以我就说根本是有 case 的、 嗯、 很明显的，否则怎会告梁继昌发信给连月增告这个告那个、 啊、其实呢说有 case 大家可能都不对，可能 UGL 这件事呢始终有一段时间，即是 wrap up 一下为什么是一定有 case 呢，这件事呢就涉及到这个梁振英在未竞逐这个做戴德梁行亚太区主席的时候呢，就呢 出售这个 当时他就出售这个 DDC 就是戴德梁行那个 的股权出去，然后跟着当时有很多其他公司一起去 pitch for 这样 包括来自山东省的个人的省企业，我所知 天津啦，仲系 天津，天津， 天津，天津， 系啊。 好啦，咁 所以共产党对呢单嘢好兴，我话俾你听。 UGL 嘅出价咧就唔系最高嗰个嚟嘅 ，OK。咁但系咧，跟住咧，佢俾嗰个钱咧就可以还嗰个最大嘅债主嘅钱，但系其他股东咧基本上系 斗领都冇， 斗领都冇。但系呢个亚太区主席咧就攞咗呢个5000万。 就揀咗唔好， 好似400英镑， 揀咗唔系最好个雕， 揀咗唔系最好个雕， 居然连呢个天津最好个雕佢都唔要， 都唔要，即系话咧对股东最好个雕佢唔要，咁然后跟住咧佢话呢400英镑 叫做离职补偿， 就系离职补偿，就系话咧不大家唔擒 高登 handshake 嘅所谓， 我唔竞争，我唔会再出去搞嘢噶啦，吓搞另一间公司，搞同类性质嘅嘢，嗱商业世界系有嘅。 但 是 今次这个是不是属于这个性质呢， 是不是这个性质呢， 所以他要修改周浩鼎那份文件就是这个原因。 是的。所以呢现在根本原本专责委员会是原本是想调查这个方向的，就是说你收这一笔钱究竟是有没有一些叫做你要交的东西出来呢，他本来的调查方向在这里。因为为什么，因为你这个过程这个deal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为什么你最佳的，我会问，即是如果我是调查委员会里面的其中一个委员，我一定会问你为什么当时不去拿个最佳的deal？ 是当时负责天津的其实现在就是政治局常委的张高丽。 即是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一个整个交易本身就隐含着一些 question mark。 究竟你收嗰啲钱，其实系咪因为得到利益之后，然后去台底交易？其实就好简单，嗰、那个系咪台底交易？ 咁好好啦，有机会咧， 所以佢要局限到系咩咧？离职补偿， 离职补偿嘛， 系啊，佢就要将个 scope 收窄到去，仲要系咩啊？系喺澳洲传媒披露，即系话咧，澳洲传媒 咧，你唔好超出澳洲 冇披 露 晒，冇披露晒嗰个 contract， 佢惊个委员会去信 UGL， 要求 UGL 提供。所有的文件、啊、 所以他只要局限那个调查的范围就是什么呢，在澳洲传媒披露过一部分的。 还有这些文件的真伪啊，就是这些东西，而是不想个调查委员会 go into 一样东西，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个范围。好了，但其实有些人说调查委员会到最后得出的结论又如何呢，因为这个专责委员会是没有牙力的，是不会作出任何的可能的、法律的追溯效果的，是没有。但是为什么梁振英仍然这么主力打呢，还有一个原因，除了他不想披露太多东西，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说继续查下去的时候，你就发觉整件事原来不是那么简单的。这个戴德梁行原来呢，他有一间叫日本戴德梁行。 DDC Japan。 Japan。这间公司。 啱啱众新闻踢爆了啦。股份股权转让了，没有申报。 没有申报啦。第二就是说。 没有解释，特首办没有回应。 还有这间日本戴德梁行原来他很多客户是香港的大财团来的。包括这个查济文。 包括最近因为迪士尼的deal而可以放宽。在大屿山和平洲那些高度限制，而最大得益者香港兴业。 香港兴业 就是 DTZ Japan 在日本做物业的那个顾问，其实是他客来的，其实是梁振英的客。 这些所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你现在看到这个的迪士尼乐园在这个梁振英的、就是、叫治下呢，就可愿意呢就俾几十亿啊，总之几唔知五十几亿。 扩建就换取咩呢，个高度限制放即係唔要啦。 落换取返嚟唔係香港人嘅利益啊，而係咩说咩兴话 香港兴业。 香港兴业嗰个利益啊。 我要喺平洲同呢个愉景湾起高啲楼呢，其实。 个利益唔係我哋係香港兴业。 关我 嗰个利益。喂，你如果调查落去，你调查委员会落去，虽然我耐你唔可。我不可以证明你有什么利益落袋，但是这些东西揭出来就越来越臭越来越臭。你除了横州之外，喂，这个689真是一个超级的交足货啊，五年、 哎、 交足货给那些客啊， 当然啦，临尾还要找单的，我告诉你，是啊， 他找单找了，美国总 统落任之前都要特赦自己有的嘛不找怎么 得、啊、 所以我就说这个牵一发动全身，他就全面高度戒备。他修改里面第二部分，我觉得最毒是什么呢，尝试将委员会的调查方向走去查基本法的那个利益财产申报。 47条。 是的，就等他们浪费了时间的无谓东西那里。所以我就说呢， 立法原意。 这个呢，周浩鼎居然说提出调查基本法47条的立法原意。大佬，你真的要问米陈立品都不知道去了哪里、啊、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知道可以47条的立法原意。 47条讲什么先 ?47 条。 找罗兰他搞得定，真的要。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必须廉洁奉公，尽忠职守。同时行政长官就任时应向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申报财产记录在案。我告诉你，这条条例真的讲得很清楚，原意在第一段。廉洁奉公，然后跟住咧，点解要将你嘅财产？ 因为廉洁奉公，所以先要申报。 因为廉洁做错。 系啊。 喂，你我知道你689想卖想卖咩货啦？你想讲就话喂，只系申报财产，不是申报利益、哦。我话俾你听，点解要你申报财产啫？就系、是、第一段，就系、是、涉及到利益冲突啊！如果你唔系申报你所有嘅财产，喂，去讨论某件事嘅时候，我点鬼知道你嘅利益喺咪度啊？ 所以佢咪走去 side check 咗你班友去讨论。你要找返嗰啲咩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嗰啲走去基本法委员会，仲要走去了解究竟个立法原意系乜囉。搞一搞顶你奶妈都落台啦。就係咁简单嘅。 奶妈俾佢搞到落台。 佢side track咗件事去一个无底深潭嗰度。周浩鼎就帮佢去side track嗰件事。所以我就话好简单嘅啫。周浩鼎所讲嘅嘢大家唔好做就得㗎。 嗯。 真係㗎。总之佢所有嘅修订。 否决佢， 否决佢。 喂，但系有一样嘢，我想请教你，细良，我真系唔好明咧，呢一个专责调查委员会咧，点解得四条民主派议员喺里面？我唔明白、哦。我嘅意思，嗱，佢而家有11个委员喺度啦，系咪任何人都可以申请入去佢呢啲咁嘅专责委员会嘅里面嘅咧？系咪？即系我嘅意思，系咪有一个人数限制，定系点样样？点解只系到最后嗱？当然我知道主席同副主席就大家互选出嚟啦。 嗯 啊，咁民主派冇得可能系输咗咯。但 点解会只系得四名立一个民主派议员啊？呢一个咁重要嘅专责委员会可以玩，即系唔就算唔玩死六八九都好啦，可以大玩一轮噶嘛？我真系唔明白，点解民主派得四条友喺度咧？ 我估可能佢哋政党之间协商咗啊，大家即系每个党派咩人入去，即系好似类似 PAC， 即系呢个公共账目委员会咁。我估啫，我唔知啦。 咁投票输紧喎，佢哋。 我觉得你要记住。另外一个主席就是古惑仔谢伟俊，究竟谢伟俊会不会保周浩鼎呢？我觉得也不是必然的。 谢伟俊他背后不是又是中联办，现在问题是中联办保不保周浩鼎而已。今天谢伟俊说什么呢？我都在 Facebook 骂了他，他不是那只咯。他首先呢就说谴责，即他没有用谴责的字，但他就认为呢那班的即委员啊，这个专责委员会里面的委员呢向外泄露这些这的会议里面的东西就是不对的，希望他们不要继续这样做啦。然后跟着啲记者就问他，你对于这个周浩鼎他这个即是容许梁振英这样，你怎么看样，这个我暂时就不评论了。 不是都是那条拉咯，我就 是那条拉 就是将那个泄密 就去了，去了 泛民 指斥 民 主派那 里。那泛民的 defend 就很簡單的，我覺得 這 件事牽涉到這個行政長官插手立法會的調查，這件事是有重大的公眾利益。 現在梁振英還說 要捉鬼啊，就是說成立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成立調查委員會調查， 我就覺得很奇怪，關你梁振英什麼事呢？坦白說立法會內部事務你自己顧定你自己吧，大佬關你什麼事先？立法會怎樣處理這個泄密問題跟你行政長官嘅職務有咩關係？你係被調查嘅對象嚟嘅，對唔住。 哎呀哎呀哎呀，你咁講就唔啱啦。梁振英啊，未做特首啲氣呢種氣焰已經出嚟咧。記唔記得嗰陣西九事件啊？佢啊，當時競選緊特首啊，竟然啊寫信去要求啊，當時曾玉成啊立法會主席啊話：你哋唔可以喺即係競選特首嘅時候咧去做呢個調查工作啊！嗰阵佢已经系咁做啦，呢条友真系咧可以 话即反嚟嘅，其实 即反嚟噶。 系嗰单嘢，亦都显示到呢个人咧，基本上咧做嘢咧系冇规冇矩 啊。 嗰次就系西九，佢又系评判，又系其中一个参赛队伍嘅顾问 嘅顾问， 系啦，亦都冇申报利益 啊， 亦都办唔知。 跟住咧， 亦都 grant 咗俾嗰队，佢自己投咗票俾嗰队，佢自己做顾问嗰队 嗱。跟住咧，嗰次咧就犀利啦，嗰次系成功 PMP 六八九啦，嗰次系成功 PMP 六八九，然后跟住咧调查出嚟嘅报告咧系话六八九嘅疏忽系难以置信嘅个结论啊，系佢有不可推卸嘅责任。 但系当时 六八九出嚟嘅讲法就系话，呢个多谢呢个调查，还我一个公道，可以无耻到咁样样 嘅，系因为博你冇睇过啊嘛， 系啊 系啊。就是咁简单， 冇睇过。你记唔记得六八九原来唔系嗰当时叫梁振英啦，未系六八九啦，都话诶还我一个公道。 你记唔记得嗰阵时仲发生咗一件事，就系当时中联办嘅曹义宝，因为聆讯呢件事，走去控呢个特首办主任梁卓伟。 梁卓伟 系啊，因为聆讯梁振英呢件事， 仲当时系恐吓咩啊？而家落实咗啦个恐吓。他说我要你那个的，即是意思是要你的那个的曾蔭權啊，要获取一个代价。 是啊，结果就是 你如果看到个代价 了，是啊，落实了的了， 你如果看到个代价是怎样。 所以你可想而知，其实我都讲过，我当日梁振英上台很多人说是意外，因为唐英年自己的丑闻等等。我告诉大家其实不是，那个不是一个意外，那个是有一个的势力。是一早部署定推梁振英上去，要排除万难推梁振英上去。唐英年是受害者来的，其实。但当时大部分的香港人选择就站在六八九那里，这个是共业。当日支持过梁振英的人，你们自己苦心自问，这个是你们的共业来的。今日梁振英搞到今日到现在 UGL 的聆讯还是可以这么无耻的话，当日你们支持他的呢，你哋系有一个责任喺度。 其实大家记唔记得咧？讲翻六八九咧，佢去初期咧，即系咧，真系咧，因为阿唐唐真系表现得好差，咁所以佢个气势上 仲有啊。 直至到 刘梦红出嚟当做自己系英雄， 很多人都忘记了他帮这个梁振英上场究竟他的功劳有几大。 他功劳很大，他功劳包括了除了是即是追击啊唐唐那个的僭建之外呢，就是小桃园饭局。 他安排到现在都没有讲过小桃园讲什么啊刘梦红。 小桃园饭局呢，大家如果有记得呢，当时呢这件事到现在仍然没有调查的。没有调查的。这件事呢，其实令到梁振英呢当时是直言民望插水的。 插水是啊。 是插水的这件事。 涉黑嘛。 涉黑嘛。 是啊。 啊，咁但是呢到最后总言之个选举结果呢，就是民主派又不肯将啲票即是比落去即是策略性投票啦，当时所讲的。咁总言之就出现而家呢个后果啦。咁但是我想讲的都是689那种的，即是叫做干涉立法会呢，其实在未做行政长官之前呢就已经是有。 其实他就是一个字 ,roofness, 我觉得。 啊 ,roofness, 啊，即是不单止冷酷啊，甚至是这个什么呢，是狼死啊。 嗯， 他就是一个什么人来的。基本上在任何的规矩制度眼中呢，他都会视之为无物。亦都一路这五年来呢，亦都是要不断去測試香港人的底線。 底線，你看到今日呢又再測試我們香港人底線，就是他公然地說，我作為當事人，我覺得我有權發表我的意見。他可以用一個無恥的態度，又就看看你怎樣，看看你們香港人又怎樣奈我什麼何咯。 所以我就說呢，大埔所設落區呢那位烈女呢，其實我覺得他都不夠烈。即是對付這些人呢，我覺得不可以只是這樣，我覺得。所以廉政公署呢，我觉得他们的行动处呢是有角色在这里。我觉得这件事如果一日不解决呢，一日官民之间的心结呢是不会有和解的。其实不会有和解的。你不要以为想着什么都敷，将梁振英所种落对香港的损害就这样好像粉笔字抹了他就完。因为现在不是我们想停的。你看到这个人不是我们不放过他，而是他不放过我们。你留意一下，不是我们要追究他，而他根本到现在他都不放过香港人。 我就想铺一件事，现在香港呢是，所以我说我们的抗争是必然一定要呢，就是去用一个坚韧的态度去持续。所以呢要追究周浩鼎好，追究689好，你不要理到最后那个弹劾成不成功，你一定要做。因为为什么呢，在做这个过程当中呢，是不断将那个的叫做正当性原则呢去测试。现在呢根本是已经是推到边缘。第一种叫做 principle of legitimacy 是一个社会稳定的一个基础来的。它有三点的。它说如果你这三点不能够保持的话呢，你的社会呢就不得安宁的。第一点就是说呢，你要所有即大部分的人都会，如果是他是要服从那个 authority 的话，要服从那个的即是叫做政府的话呢，他一定要觉得自己的声音是会有被聆听的，会有被聆听的。第二就话那些的法律呢一定是要 predictable 的，就是说要 可预测性的，你不会说今日的法律和明日的法律有很大的差别的。第三就话那个的 authority 呢一定要是公平的，被人觉得即是它是公平的，就等于刚才所说的英国管治的时候，它即使没有民主，但是它被大部分人都觉得它那个管治是公平的。而且呢它不会呢去 treat 一个 group 是跟第二个 group 呢是有不同的。咁你而家睇到啦， 迅速入别啦， 迅速入别啦，你睇到呢个民政事务局嗰种嘅拨款啊，各方面 系啊，嗰啲歌唱城嗰啲咪搞歌唱比赛十几万，咪自己完全唔使申报，自己批俾自己团体咯。 审计署已经出晒 report 啦， 冇反应咯、啊，刘光华系啊， 冇 啊，喂，又放过佢啊，嗱，呢啲真系唔可以放过嘅。啊、即系我而家都系寄望咧，即系讲真咧，即系我哋香港啲网媒咧越嚟越即系壮健啊！越嚟越壮健，真系聘用得起记者啊！嗱，而家因为传统记者唔 follow 呢啲嘢， 喂，但算你今日见到嗰个周浩鼎嘅记者会大佬，你其他嗰啲人喺佢面前，明明摆明就系话我而家老点你啊！喂，大佬冇反应啊，班友。 所以大家咧一定要多啲支持网媒，唔系因为咧嗱，我讲真，我喺城寨咧就冇，净系一个主持人身份啫，但系 我覺得大家真的要支持多些支持網媒呢，令到他們可以發揮多些的功能。現在我們就純粹是在這裡評論節目啦，我希望網媒可以發展到呢，是做是啦，做到調查，做到跟進。當然現在有眾新聞，大家應該多些支持啦，有 Fatwire 啦，即係呢啲大家係值得多啲支持，因為點解咧？佢係做緊一啲傳統媒體唔會做嘅。 好簡單，做新媒體，我睇到呢兩日咧，即刻將梁振英改咗啲咩嘢，而改咗嗰啲嘢，直接會令到個調查方向會點咧？做曬一個好清楚嘅 fact sheet， 係啦， 一個事實嘅一個咁樣嘅表， 係啦。 嗱咁樣咧，嗱當然你會明白，因為佢唔係經過 TVB 啊，唔係經過電台咧，一般嘅平民百姓咧仲未 get 到。 嗯， 但係最重要就係當我哋睇咗之後咧。再用我哋嘅方式去话俾大家听嗰阵时咧，佢就可以入屋啦。 系啦， 呢个系最重要嘅。 嗱，其实咧入屋咧，我系越嚟越觉得系乐观嘅，即系咧网媒入屋咧，因为你睇到而家咧所谓嘅数码 死得啦，奇妙电视大家有冇睇过啫？ 死得噶， 死得噶啦，已经系 cable 死得， 唔好讲奇妙 电视 ，TVB 都死埋。 我老友喺度， 系咩？边个？ 曾展章系我老友。嗱。我想講咧，而家其實我哋啲節目入咗屋噶啦，因為點解咧？而家好多數碼電視你睇到 YouTube 噶嘛， 係啊， 睇到 YouTube 噶嘛，高清噶嘛 ，OK， 即係話咧，嗱，而家 Facebook 咧又開始咧，嗱，佢走唔甩噶啦，我話俾你聽 ，Facebook 可以 split live 噶啦 ，split live， 我哋兩個人一齊做 Facebook live， 係啊，即係佢去咗加拿大，佢都可以繼續同我哋主持節目噶啦， 或者可能喺監獄就唔得。 監獄就唔得，冇 WiFi 啊！咁 冇手機， 你睇到啦。嗱，我遲啲可能即係我自己做咗 Facebook Live 去講呢樣嘢啦。即係其實咧，成個所謂嘅傳媒生態咧係改變咗，係有其中一方係有利於公民社會嘅建立嘅。但係呢個一定要大家去支持，支持除咗係包括咗你要睇、你要 share， 即係呢啲嘢啦，你要。俾多啲嘅 response 落去咧，令到咧呢啲嘅所謂嘅演算法啦 ，Facebook 好 ，YouTube 有個演算法嘅，你又唔好睇完就算啦，唔該，大家俾個 like 啦，或者係留啲 comment 落去啦，又跟住你就可以令到呢條片嗰個嘅透過演算法咧可以傳得更加開。 嗯， 呢個係第一個你可以唔用錢可以幫到手嘅，當然第二個你可以睇廣告啦。啊！睇佢哋嘅廣告，因為嚟緊 Facebook 都有個廣告收嗰、那個所謂分析。 同埋，我覺得最重要係咩呢？要好多義務性質嘅人咧，做一個角色嘅，叫做其實喺 BBC 又好，喺 New York Times 咧都有一個新嘅職位叫做 Growth Editor。 嗯 ，Growth Editor 係咩咧？係將佢哋嘅內容，然後經過剪輯， 嗯， 然後咧變成喺適合喺唔同嘅平台發放。 係啊， 譬如可能剪成一分鐘嘅片，或者剪成十五分鐘嘅片。或者是用大數據看看它可以在哪度的平台可以推出去。 嗯， 那就現在其實在英美的主流媒體都用了這種方式去令到他們的傳統報道去 reach 到更加多在新媒體活躍的人。 是啊。 那我覺得這個呢其實很多時候大家說我做到什麼呢，那我覺得其實其中一個角色是什麼呢，你可以做一個義務性質的 growth editor。 嗯。 即是你去 edit新媒體的這些內容，不一定是我們的節目， 嗯， 當然你幫到我們最好啦，其實就是將它剪了之後，你不需要告訴我們放在哪裡，其實你剪完之後扔出去就可以了，其實已經是，即這個是一個最簡單直接的方法，嗯， 你可以將這個節目的精髓剪出來， 也可以看到什麼呢，就是說過去為什麼梁振英政府過去的五年以我的認識是有史以來的會議，即是1997年到現在這20年裡面呢，政府對傳媒的鉛制是最惡劣的時代來的，這五年是 TVB 大家看到了，連政監都頂不住，就說黎瑞剛背後根本是有老闆的， 嗯， 是控制著這個 TVB 的， 嗯， 是吧，陳國強是打龍通的在這裡， 嗯， 好了 TVB 經常你當他是共產黨的黨媒了，已經是好了 Cable 現在出來賣那兩個其實是 Keeper 來的，後面有大陸 partner 的一樣是，嗯，那兩個才是真正的老闆。好啦 ，Cable 搞个奇妙电视会系点，大家都知啦。好啦，跟住 Now 喺选举里面李泽楷要咁样跪低出嚟，都知道咩事啦。 知道啦， 系咪？跟住佢搞个 View TV 就系去政治化嘅，纯， 嗯， 粹系娱乐嘢嚟嘅啫，全部都唔使睇噶啦。好啦，剩翻一个商台，朝头早仲 OK， 夜晚黑半人半鬼，唔知乜嘢嚟嘅。 吓，啊，仲半啊？你当？ 我唔系讲陶杰啊，陶杰系最正常噶，我觉得系。 我唔系讲陶杰， 系啊。是王永啊，是 啊， 是建制派的节目来的了，已经是 清楚一点， 是建制派的节目来的了，已经是即以一种世事都给他看透了、 那個、 以攻击泛民为他们的目标的一个节目、 啊、绝对不半的了、那個、 是的，好了，所以你都知道什么事了，所以我就说跟着下来，但是过去那五年为什么香港的民意是不会跟着主流媒体去支持这个梁振英呢？很明显就是因为新媒体已经抢夺了一个舆论的影响力。 嗯， 是不是萧生也好，郁敏也好、D100 也好，我们也好、游清源也好，很多人都发挥了一个影响力在这里、嗯。好了，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反建制的、 嗯、 对政府是持一个批评的态度。 嗯， 那你想到其实那个影响力是很大的。 嗯， 就是说他再买多买埋商台，收晒香港所有电视台都好呢，他是用了钱之余他是得不到应有的影响。 他下一步可能买啊萧生买你啊买游清源咯。 给你几钱先。值不值先。 就是、他买了没用的，就跟着又有第二些。 因为我一给他买了。 买了就不 DQ 了你的了。 跟着徐少华就会插我。然后他就会取代了。 是的，我就真的起我这一代了。 到他买卖，跟着我对面一场就会到时又会轮到他出来。就会成为城寨的台柱。跟着我们两个人死埋。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新媒体的好处呢是基本上 不能做坏事， 你有一个的手提电话你就可以做到。 同埋好简单，不能做坏事的。即是我听过以前花生台的节目呢，他将那些某个主持人那些、上个礼拜讲的东西跟今个礼拜讲的东西呢剪辑然后对比呢，好大镬的真的。即是如果你转态，如果你收了人家的利益去尝试 spinning 影响个媒体个公众对件事的睇法， 因为你成日讲 Google 大神啊嘛， 系啊，因为呢个世界其实到今日已经系即系你只可以好似当初 Google 创办人呢个 Larry Page 所讲嘅，即系唔好做坏事， 系啦， 系唔可能再系好似传统报纸嘅编辑收咗六八九嘅利益，然后咧就帮喺二零一一年帮佢吹嘘，觉得六八九会打击呢个地产霸权。你睇下而家今日啱啱投出嚟启德嗰幅地几多钱啦？ 嗯， 擘大只眼睇下，当日话。梁振英会打击地产霸权嗰啲学者啊，好多我啲朋友嚟嘅，当日系。 喂，仲有啊，港人讲咩？港人讲咩？唔知几多总之香港人先买得嘅楼啊。 港人讲地啊， 港人讲地啊，一层楼就，然后跟住 一次就玩完啦， 一次玩完， 仲要系大陆佬做咗，跟住发售冇限制，冇限制卖俾香港人。 啊， 你谂下，即系完全系荒诞到咁嘅地步嘅，系所有嘢都系讲大话呃人。 嗯， 系嘛？但大家当日。我觉得亦都是经一事长一智，已经不可能咁容易俾啲主流媒体露点，我觉得已经亦都冇可能再用呢啲方式去点到大家噶。 嗯， 所以我就话，你话有冇用呢？我觉得唔知道，不过我觉得总好过坐喺度净系识得闹，或者净系识得发烂渣系冇用嘅。 所以咧， 发完烂渣都要做嘢嘅。我觉得 你有用冇用咧，千祈唔好定立一个 static 嘅目标， 唔会话听日周浩鼎落台嘅。我觉得系啊。 咁但系你一定要继续做落去做，然后跟住咧，佢哋就会不断出错，不断出错，因为你睇到奴才必然坏事之余咧，系佢哋嘅质素系每况越下嘅，佢哋一定系质素每况越下。咁嘅情况之下咧，就去到睇下几时去到嗰个临界点啦。即係個臨界點就係話，哇！你將嗰個所謂嘅正義性原則好，或者合法性原則好，即係打散曬。而家我已經覺得係邊緣㗎啦，我覺得係邊緣 的。因為今日呢壇嘢嘅話，再燒落去嘅話，就會牽涉到習近平嚟香港訪問嗰陣時候有幾多人上街。 係啦， 所以唔係話冇事㗎。 喂，我覺得 你係要燒 Q 死佢係有原因㗎，因為你要催谷更加多嘅人。不要放弃，维园入不到去嘛，企喺东角道。 大家一定要出嚟啊！ 东角道企唔到，企喺中央图书馆。 系啊， 中央图书馆企唔到，企啊嘛，企喺铜锣湾嗰个行人天桥都得，圆碌碌嗰个。 啊， 系嘛？你唔俾我哋喺维园起步嘛？得，大家咪同你玩个底咯。 大家睇下发挥你嘅创意啦，嚟紧七一或者系六三零系嘛？你话六月三十号究竟即系可以搞到啲咩出嚟？但系一定要，如果你谂唔到嘅，你七一都一定要出嚟。千祈唔好咧，就係即係覺得冇用啊，冇用啊，冇用啊，即係唔好用呢咁嘅意識。好啦，翻嚟咧，我哋再傾過。 142年，